好，欢迎继续我哋嘅游日废人， 系啦，继续讲我个派传单嘅工作啦。咁、我见到啊，要识讲普通话， 我识啊，大部分 香港人都识讲普通话， 没问题啦， 没问题，没问题。跟住佢要啊识日文普通话，咁、就 OK 噶咯噃。咁 简单啦， 即刻系嘛，跟住人工唔错，1000 yen 一个钟。 多喎、啊，真係算 多啊！同埋咧，其實佢好短期嘅，佢派10日嘅啫，即係喺機場10日。咁佢唔會10日俾你做曬嘅，因為佢揀咗好有好多人嘅。咁我嗰陣時就唔知派咗3日嘅啫，因為佢分啲俾唔同嘅人派，佢都唔想太集中俾曬一個人做。咁就三個女仔啦，咁就我啦，一個中國嘅留學生，同埋另一個台灣人嚟嘅。台灣人就喺即係請我呢一間公司嗰度，佢都係一個 agent 嚟嘅，其實佢唔係直接。啊，系，佢都算系一个 agent， 佢就唔系直接系呢间百货公司嘅人嚟嘅。 会抽水喎、啊、会， 佢哋唔知道有冇抽啦。咁、但系佢写嗰个广告，即系嗰个招聘广告嘅时候，佢就写明1000 yen 时薪嘅。咁、我唔理佢有冇抽啦，我见到1000 yen 时薪，好去系啦。咁呢个台湾嘅女仔就叫做而家 friend 咗，我哋好 friend， 而家都有联络。 你爆佢名谂住？ 冇，系啦。咁跟住咁就三个一齐去派啦。咁就喺机场中部机场嗰度。咁就见到有啲香港人啊、中国人啊、台湾人啊，啲中国圈游客，即刻冲过去派啦。咁咧就几搞笑嘅，几有趣嘅，就系咁佢哋讲普通话噶嘛。 哦，系啊，系啊。 咁咧咁见到香港嘅 游客 。香港游客其实好易认嘅，我觉得。 哦，大概啦， 大概大家 大超啦， 跟住就羽绒啦、牛仔裤啦、背囊啦， 系啦，同埋戴顶帽啦，如果唔化妆嘅话啦， 冇错啦，眼镜、黑框眼镜， 系啦系啦 系啦，咁咧香港人咧就听到佢哋行过去派传单讲普通话咧，都唔 通常 系好理嘅， 明嘅明嘅， 系啊，大家明点解就唔系好理佢哋行开嘅？咁呢个时候咧，我睇到香港人。同埋佢哋會講嘢噶嘛？香港人其實有時都幾大聲。 點搭車出去咧？咁樣 喺呢度啊，呢架咧咁樣。跟住香港人即刻衝過去聲，哎呀各位你哋好啊咁樣。跟住佢哋就， 廣東話咁好， 廣東話咁好嘅， 一定有呢啲，一定有呢啲，真 係。啊，你廣東話幾好啊！ 咪啊，每一份工我都遇過， 係咪？啲香港人就，佢哋好似第一個反應係唔會覺得你係香港人， 唔會覺得香港人會喺日本做嘢， 會香港人無啦喺日本嗰度做嘢，佢會覺得咦呢？个日本人 学咗广东话， 广东话几好咁样，跟住话自己人自己人香港，喂，帮我接张传单啦。其实呢个传单都系 coupon 嚟嘅，可以买嘢。系咁，啲香港人一听到广东话，又帮手接张传单，就好愿意接张传单嘅。 隔结啦， 系啊系啊。跟住咁两个普通话嘅同事就觉得，哇，你好帮得手， 好羡慕啊。 系啊，佢哋唔接我张传单，跟住你对张传单讲广东话，佢哋就接啦。咁 系啊，呢个会 系啊系啊。咁普通话嘅游客就对佢哋讲普通话啦。咁外国嘅游客都有嘅，韩国咯，有啲系咁都照派 啊 ，say 哦咁样噶咯， 唔识我唔识韩文，都唔知啊， 我即系叫代翻几句啊嘛， 跟住就系啦，讲翻英文啦，咁就派传单啦，咁就介绍下嗰间百货公司，咁就呢个 coupon 你可以用噶，咁样啦，咁边间百货公司就唔好讲啦，系啦，不过呢间百货公司几有缘噶，我最尾一份工咧就真系入咗呢间百货公司嗰度做， 哇，系真系唔关呢个传单事， 唔关传单事，完全唔关事嘅，系啦，呢个就系咁啱见到嘅啫，咁我派咗。几日传单咁都 OK 噶，一啲都唔辛苦啊。其实因为落机嘅人又唔系话太多，虽然佢都一班接住一班落嚟嘅，咁但系咧佢都会俾一个钟嘅食饭时间你， 咁几好啊。 系啦，虽然一个钟又唔计钱嘅，系啦，日本系咁嘅，日本做 part time 咧，你食饭嗰个钟佢唔计钱嘅， 通常系咁。 系啦，跟住另外就有15分钟 break 嘅， 有 break 哇，几好啊。 系啊，因为喺日本做呢啲服务业就一样好，佢哋好多都系除咗你食饭嗰个钟之外咧，另外都仲会再俾一个时间你哋休息嘅，因为佢哋觉得长期企啊系唔得噶，系对个员工嘅脚啊健康各方面都唔好， 所以都唔系咁黑暗嘅。其实 系啊，做 sales part time sales， 我觉得真系几好做喺日本。咁佢就觉得啊，你都会攰噶嘛，咁所以佢食饭以外咧，佢都会呢份派传啦，就俾翻15分钟嘅休息时间， 几好。 系啊，咁你就可以休息嘅。虽然都15分钟，佢好似就冇唔计我钱，咁就照计埋嘅，咁即系嗰一个钟食饭时间唔计钱啫，系啦。 咁样就 雇主咁真 系，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啊，喺日本派个传单都好似 真 系 好好啊，1000 yen 嚟讲， 系啊，都开心过人嘅。咁我第一份工就做咗，因为佢系一个短期嘅宣传活动啦，咁所以派传单呢份工其实都只系做咗三，即系十日入边我做咗3日嘅啫。 啊啊， 系啦系啦，咁之后就继续开始揾工啦。咁其实中途小妹都出咗一本书嘅。是讲外资院，即是名古屋所在的院的。咁、啊、所以嗰阵时咧，我就系一边做揾工啦，跟住一边做 part time 啦，一边就系写呢一本书嘅、啊，即系采访。 好辛苦。 系啊，周围去采访、嗯，就周围写呢本书嘅。所以咧，做完呢个派传单之后咧，我继续揾工咧，就揾到两份工，因为咁啱两份工都请我。 哎呀，左右逢源喎、 啊！系啦，咁其实我想推一边嘅、啊，因为我嗰时要写书又要采访， 好、啊、辛苦。 系啦，咁我就唔想两份工再加写书采访咧，我觉得会系好吃力嘅、 嗯， 因为我去我嚟 working holiday， 其实想玩多噶嘛，系咪先？ 冇错。 咁你做咁多份工点玩呢？咁、 嗯、 所以我就两份工讲下两份工先啦。咁、嗯、之后再揾嘅两份工，一份就系卖和果子， 嗯、 就喺商店街入边嘅和果子铺，好、嗯、老字号噶啦，嗰间和果子铺。咁系啦，做啲。街坊生意啊，游客生意嘅商店街，因为大衰商店街都好出名噶、 啊、出名出名， 系啊系啊，咁好、啊 嗯、 多游客啊或者本地嘅日本人、 嗯嗯嗯、 放星期六日嗰啲日本人就会去行啦。咁、嗯嗯、另外一份工就系做免税店嘅。免税店 就撞得多， 顾名思义就放游客嘅，系啦系啦。咁免税店呢一份工就喺一个百货公司入边嘅都系，咁、啊、但系咧、嗯、就直接请我嘅都系间免税店请我的。 哦，即系两份工都有做。 两份工一起做咯，最后点解会咁呢？因为咧和果子嗰个老板真系好好人，我想讲，因为嗰个老板佢系其实和果子嗰份工咧，佢有两间铺嘅，一间本店啦，本店就喺我住嗰、那个。嗯building 嘅對面啫、嗯，即係嗰條馬路 interview。 咁好。 係啦係啦，咁嗰、那個老闆咧，佢係老闆個仔啦，因為佢都唔幾代目嘅、啊，五代目嗰啲啦。係啦，咁佢就負責請人嘅。咁佢見到我個履歷、嗯，哦，你係外國人，香港過嚟 working holiday、嗯。咁佢就哦，我哋未請過 working holiday 嘅人㗎，我唔知可唔可以請你，你幫我做啲資料搜集先。咁我通常咁樣諗就覺得啊，係咪唔請我嘅藉口？ 俾我嫌煩添啦。 係啊，佢話我做下資料搜集 confirm 下，係、啊、因為日本人好小心㗎嘛，咁佢唔可以犯法嘅情況請你，咁咧咁佢話咁我 search 下先，咁我 confirm 咗可以請 你， 係啊，我 confirm 咗請你，我哋先再請你啦，再通知你啦，咁咁就 interview 完咗之後，佢仲啊 interview 嘅時候，佢已經有杯茶。又有佢哋個和果子，佢哋個和果子其實做和果子係佢叫名物，即係佢哋嘅招牌啦，招牌嗰一個商品就叫做饅頭，但你知道饅頭呢就唔同我哋平時食嗰啲饅頭㗎、啊、你平時食嗰啲饅頭咪真係麵粉跟住一嚿白色嘢。咁佢哋日本嗰啲饅頭呢其實係又係用小麥粉整跟住入面係有啲餡紅豆餡咁、啊、樣嘅，佢哋都叫饅頭饅豬咁樣啦。咁樣呢佢就係做呢啲，咁另外仲有啲一盒盒嘅嗰啲蛋糕啊卡拉卡拉嘢咁樣嘅蛋糕仔啊咁樣，即係做啲手信啊係啦，黃色嘅呢啲甜品啊叫做。咁呢我去 interview 嘅時候呢，佢已經有杯茶，就有個佢哋嘅招牌嘅嗰個饅頭俾我食㗎啦。interview 咗，我就哇 ，interview 都咁好嘅， 哇呢啲真系好嘅 HR， 好劲啊，系嘛？跟住 interview 完啦，拜拜啦，咁走啦、嗯，走之前佢嗌住我成盒啊，俾咗一盒和果子我， 唔系 啊， 其实嗰个 interview 嘅过程其实而家好倾偈咁样，即系唔系好自我介绍完之后咧，佢、已经唔系问你对我哋公司有咩贡献啊，唔系啲咁严肃嘅，系倾偈咯，即系、哦、我知道我住 share house 啊，啲女仔咁话啊，咁呢盒嘢就俾你同你 share house 嘅人一齐食啦，系我哋铺头嘅，系啊，系、 啊、 我哋铺头嘅商牌招牌嘅商品嚟噶，咁、样，哇，跟住我个客啊，我嚟 interview 有茶饮， 你又食又叻，你都系倾偈，然之后攞人啲嘢食。你真系唔好爆名，你累咗呢间嘢， 系咪啊？个个就系 咁卖咯， 系啊，跟住就俾咗盒嘢我，咁就攞翻屋企食。 好好喎，咁最后都系有做呢份工。 之后真系请我啊，叫我第二次上去嘅时候就系签约啦。 哦，签约添，好认真。 系啊系啊，跟住我仲见到佢台面系铺晒所有嘅有关 working holiday 嘅资料，佢系上咗香港日本领事馆个网，有中英文噶嘛。 哇， 佢揾咗嗰啲资料出嚟。系啊，我就哇，真系好认真啊！呢、這、一个 老板，我呢个唔做你，我反而、我反而觉得你唔做你系对佢唔住。 系啊，佢真系好认真咁揾晒资料，佢系好想帮我咯，因为佢自己都去过美国留学嘅，佢话咁 open mind 啲， 系啊，所以 open mind 啲，所以都好接受外国人嚟做嘢，同埋佢都知道外国人喺外地生活都好需要支援啊、支持咁样，所以佢系用一个帮我嘅心态去请我，佢、直头系真系好好啊！咁虽然佢嘅人工系低啲嘅。 因为佢和果子店唔忙嘅，佢嗰度其实虽然喺大衰商店街，但系又唔系真系忙得好紧要。 但你悭咗车钱先啦， 悭咗车钱我行过去翻工。咁我唔喺本店翻工嘅，咁我就喺商店街嗰边分店翻工。因为佢话嗰度人流多啲，日本人啊、外国人都多啲，我又可以帮到手讲英文啊、广东话、普通话，跟住又可以接触到日本人咁样，即系好为我着想。成件事其实都佢话你嚟做嘢，咁梗系接触多啲人好啲噶啦。我哋本店呢度咧就冇咁多。人即系冇咁多人流啊，冇咁旺啊，反而咁你嗰边旺啲，你又可以帮手，又可以练下日文啊，咁样好好多咁样，好啊好啊好啊。不过佢请咗我之后咧，就有另一份免税店嘅工咧，又同时又请咗我，咁嗰份人工高啲嘅，系啦，咁我就唉。做一份工算啦，不如咁我就想推和果子嗰边又好衰啊！ 咁点解你唔系推 人工高啲啊嘛？ 啊 ，OK OK， 现实嘅香港人 系啊，对唔住。咁但系佢咧就挽留我，佢话：哎呀，你应承咗我话翻工噶噃，你一个礼拜翻两日都好啊， 诚信系好重要嘅， 翻星期六日都好啊，咁样你自己拣时间，佢好好，佢俾我自己拣时间，想翻边日就翻边日。咁唉，好啦，挨啦，挨就挨啦，咁就 死啊死啦， 你就死啦，好啦。咁就接受埋呢份工，所以就同时翻呢个卖和果子，税店嗰个又请咗我啦。咁人工高啲，冇理由唔做噶嘛。 唔系嘅， 做啦，书好，继续写。 系 咁，所以如是者嗰个排嘅翻工就系呢边放工，呢边放假，翻嗰边咯。嗰边放假咪翻呢边咯。 咁基本上冇休息噶咯。 我试过最长都有嘅，我因为好好啊 ，schedule 系自己排噶。 哦，咁几好喎、啊！ 系啊，和果子嗰个我系想翻边日就翻边日，譬如我一个礼拜我俾佢，我翻星期六日，咁佢就净系偏我星期六翻工。免税店嗰度仲正，佢咧直头连时间我都自己拣埋，可以，即系我翻边一间都得，上昼间又得，下昼间又得。 哇，你 就算我翻四个钟 咁好嘅、啊、喂， 我想翻四个钟我嗰一日我都得，总之一个月前我俾定个 schedule 佢，我翻呢几日边一日我要翻四个钟，即系我俾埋免税店咁样，佢就 OK。 哇！免税店嗰度你真系 都 好好， 都好就我，因为佢免税店嗰度咧，其实就分咗 part time 啦，即系我两份工都 part time 嚟嘅。咁咧两份工其实都有正职嘅员工喺度嘅。咁其实系喺日本大部分都系啦，所有正职嘅呢啲 sales 嘅员工都要就啲 part time 嘅翻工时间嚟翻工嘅，即系 part time 权力好高， 因为 part time 啊嘛，其实 part time 咁你系我得闲工得闲先至嚟翻噶嘛，因为做 part time 就一系我哋呢啲 working holiday， 一系主妇，一系学生，咁所以都系佢哋 OK 嘅时间先至嚟做 part time 嘅，咁所以都系要硬食噶啦，正社员嗰啲即系正职啦，都要就我哋嘅时间咯。咁所以咁我自己编 schedule 啦，好幸运地，咁所以我都会一个礼拜预留一日俾自己放假啦。咁但系咁我中途都要去玩噶嘛。咁我有时去玩咧，我就唔偏更咯，直头。即系譬如我可能做嘢做咗一个月，咁我就有两个礼拜所以玩。咁我就两个礼拜就两边都唔偏更都可以。吓，即系我呢度唔翻两个礼拜咁样都 OK 咯。 好自由， 好自由， 成件事 偏更真系好自由。 即系冇想象中，冇初初想象中咁辛苦。 系啊系啊，即系我谂住日本人会唔会好严啊？你偏更，你知啦。翻 sales 呢啲偏更，个更好重要噶嘛，系咪先？咁原来可以任我自己嚟嘅， 几好。 哦，系啊，跟住你其他嗰啲正职嗰啲人就你啦，咁样。咁我都唔好意思放咁长嘅，不过佢哋话佢哋都理解嘅 ，working holiday 嘅人。所以我觉得我真系 玩嘅啫嘛。 系啊，我真系遇到好多好人啊！点解佢哋可以咁就我呢个 part time 嘅咧？ 但系和果子不停食噶咯，咁样。 和果子咧。好好啊，佢系有一个食物我系好中意去嗰度。佢虽然佢嘅招牌系嗰个馒头啦，咁嗰个馒头可能就比较可能香港人觉得老土，或者年青人会觉得嗰个老土嘅。咁佢将个馒头另一个改良版，就系一个炸物嚟嘅。我哋可以去一去相，我哋可以睇一睇呢个相先。呢个系啦，呢个我好中意阿基曼博，阿基曼博系啦，佢叫阿基曼博。咁呢个系另一个招牌嘅小食嚟嘅。咁就系咧，就系我啱啱讲嘅嗰个馒头啦，红豆馅嘅嗰个馒头啦，就染咗啲佢秘制嘅沟沟沟一堆面粉，卡哩卡啦，靓嘢啦，当然用。沟完之后就染粉，就攞去炸。炸完之后咧，哇，成件事唔同晒。 你自己识唔识整嚟噶？ 识整啦，我紧系 整 噶，不过整得唔靓，呢个我整嘅，呢个我整嘅，系啊，元朗咯，咁样咧。 冬天嘅時候特別好賣嘅，因為熱辣辣啊嘛，係啦。跟住炸完之後咧，個紅豆餡又好好食嘅。跟住好多，呢個好受年青人歡迎。嗰個一盒盒饅頭就上咗年紀少少嘅人買多嘅。而呢個好多日本妹妹咧一路食，我已 識炸即食噶， 係啊，試下先。咁啊，一路食一路咧好開心，滿滿咗個表情。呢個就好多年青人食，因為大衰商店街嗰度係出名，一路行一路食 啊，係。 因為日本好少地方會一路行一路食嘢噶嘛，而嗰條商店街就係好多呢啲小食檔啊、卡哩卡啦咁樣嘅嘢咧，咁樣咧。所以呢個炸饅頭都係你可以會見到人一路行一路食嘅都，咁不過嗰間鋪入面都有個位俾你坐低喺度慢慢食嘅，都有啦各樣啦。咁我自己就好鍾意食呢一個嘅，咁呢個呢有時我炸衰咗呢，阿店長就會問我， 你特登炸衰嘅。 阿店長就會問我，不如你自己食啦，你食翻啦咁樣。咁另外佢都仲有其他嘅嘢食。 呢個算係好嘅， 呢個 優質噶啦 ，A 加噶啦。 唔係呢個唔合格啊！ 哦，唔合格，哦，所以就 好嚴謹啦。其實都嚴謹噶，係啊，所以呢個其實我都覺得好靚啊。 我覺得我接受噶啦， 唔得呢個唔合格，對唔住，我自己食翻。 自己食翻。 咁佢都有啲雪糕，夏天佢有個雪糕嘅 manaka， 即係兩塊脆脆嘢夾住個雪糕咁樣嘅，好似雪糕三文治。咁逼嘅時候咧，又係可以，又係一個鐘食飯啦。跟住十五分鐘休息咁啦，又係逼嘅時候，佢就會問啊，你食唔食呢樣，食唔食嗰樣啊？咁就會喺鋪頭嗰度抽啲嘢出嚟俾我食。 咁即係你介唔介意講你嗰段期間肥咗幾多？ 瘦咗啊！ 瘦咗啊！ 係啊係啊！ 點解會瘦咗咧？ 我哋陣間再 講。 好，轉頭翻嚟再講。